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十善业道经》第十七面，经文倒数第四行，最后一句看起：龙王，譬如一切尘衣俱落，皆以大地而得安住。一切药草秽木丛林，亦皆依地而得生长。此十善道亦复如是啊！一切人天依之而立，一切声闻独觉菩萨菩提住菩萨行，一切佛法行共依此十善大地而得成就。我们看这一段，这个一段呢，是本经的流通分。佛举了个比喻譬如一切尘衣，这个比喻好懂我们住在这个地球上，这个地球上许许多多的尘世，尘衣就是尘世，聚落是乡镇村庄。都不能离开大地，皆依大地而得安住。我们人呢，人不能离开大地，离开大地就不能生存了。那么再看一切药草秽木丛林，这是指的植物动物离不开大地，植物也离不开离开大地它们也不能够生长了这是说明所有一切的生物动物植物通通叫生物，离开大地就不能够生长。这个比喻好懂大地比什么呢？比十善，此十善道亦复如是，十善道就像大地一样情与无情共同要依靠的那么在这个地方，有情众生我们比较容易理解修十善业能得善果佛家常说佛是门中有求必应这话实在的了凡四训里面云谷禅师就讲得很清楚中峰禅师也说得很明白种善因决定得善果 这就是有求必应的道理。所以我们的求要如理如法。世间人求愿的人太多了。为什么没有感应？为什么得不到呢？他不懂道理，他不知道方法。那个求不如理不如法，所以没有感应。佛门当中的求愿，也是我在早年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给我的。他老人家给我讲，我们向佛菩萨求愿，长久啊不能够现前，不能满足愿望，这是业障障碍住啊。我们自己一定要反省，要觉察自己业障之所在，努力把业障消除，我们所求就满愿了，就能现前了。业障怎样消除呢？大师告诉我，忏悔，给普贤菩萨所说的忏除业障一个意思。我问他老人家怎么忏法，他给我说了四个字：后不再造。这一句话说的容易啊，做起来是真难。儒家讲不二过，也是这个意思。过失只有一次，不能重复。这叫真忏悔呀！他告诉我，用不着到庙里去烧香啊、磕头啊、去许愿，用不着。那个时候啊，我初学佛了，连三皈依都还没受啊。他叫我无需要到庙里去拜佛，这张家大师叫我最重要的改过自新。所以我们知道自己的过失，发现自己的过失，这就是开悟，人觉悟。悟后最可贵的要修行。修行什么？就是改过嘛。把自己的过失改过来，这叫修行呐。所以修行是修正我们的过失，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这叫修行。由此可知，修行不仅仅是念经念佛，不是的，那个念经念佛是修行的方法，真正修行要懂得是把自己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那从哪里修呢？祖师大德都教给我们，从根本修。什么是根本呢？起心动念是根本，这是最高明的修行方法。最高的 我说话说错了啊，下次我改过。啊，我做事情做错了啊，下次我再不敢做了。这是从事上、从身上修，不是从根本。啊，根本是从起心动念的。从这里改过，那你的身口自然就没有过失。啊，所以要懂得，念头才起，就要能觉察到。啊，古大德常常教人，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念头起来，而当然之理。人没有证得究竟的果位，就是菩萨，他还有念头啊。啊，所以我们想想，等觉菩萨，他要不是那个身相无明，念念相续，他怎么会在这个世间？不可能嘛！等觉菩萨了，这个一念生相无明呢，也是念念相续啊。所以他才示现出根深世界。啊，一真法界，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这样变现出来的。啊，他是这个无明相续而现的这个世界。如果这一念无明断了，那就是永嘉大师正道歌上的话了，觉后空空无大千呐。那佛还度不度众生呢？不度众生了。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体会到佛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佛到这个境界，他那最后一品无明断不断呢？他不断，他不是没有能力断，有能力断而不断，这叫道家慈航，叫带祸运生。那他这一品无明，他决定不断。啊，所以诸位，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等觉菩萨跟如来果地是同等，同等里头有不等。啊，不等在哪里？等觉菩萨他那片无明，他没有能力断。啊，佛呢，他有能力断而不断。啊，这个就是差别在此地。啊，他不断了。他要断了之后，就不能度众生了，啊，就不能现象了，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那是那一品生相无明起作用，所以这一品无明要是断掉了，就不起这个作用了，啊，叫带祸运生，道家慈航，意思在此地。所以我们用功，这真正用功是在哪里呢？是在觉察自己的过失。啊，在哪里觉察呢？二六时中，昼夜不间断，起心动念，在这里觉察。自己念头错了， 要痛加忏悔呀、啊，真诚恳切，这个过失才能改掉。啊，为什么呢？习气太深了。啊，众生贪财、贪色、贪名、贪利，无始劫来的熏习，你这个习气多深？如果不是痛切忏悔，那个根拔不掉。啊，不时他又起现行，那起现行就产生障碍了。最怕的是什么？临命终最后一念，啊，这个东西起现行了，完了，哎，你来生又搞三途六道去了。啊，我们念念想往生，被最后这个妄念呢破坏掉了。啊，这是很有可能，大有可能。我们不能不警觉，啊，千万不要再打妄想。现在我还年轻，哎，到我老的时候，我再来真干，恐怕到不了老啊，你的寿命就终了，你就来不及了。所以这桩事情啊，怎么以前不知道，那是那就没话说了，无可奈何了。知道这一天呢，就要认真干起。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佛菩萨，啊，事实上可以跟众生和光同尘，心地上决定不染浊。啊，什么叫功夫啊？这就叫功夫。啊，心地决定清净，智慧明了。啊，何以能不染浊呢？相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外面境界是假的，我这个根身也是假的。这叫看破啊！唯有真正看破，你才会肯放下。啊，甘心情愿的放下，欢欢喜喜放下。再也不染浊了，那就是一般宗教里面讲你得救了，啊，佛法里面讲你得度了，啊，这是真修行，这是真做功夫，啊，那我们每天诵经拜佛做这些仪式，说老实话，这些东西都是表演做戏，戒引众生的。那这个不是对自己的，那自己修行啊，那真的是心地功夫啊，不在形式，形式做得好看，是戒引那些还没有回头。啊，还不知道佛法的这些人，啊，我们表演这个形式，让他来，啊，戒引众生，啊，让他走进佛门，啊，走进来之后，要把真的东西传授给他。 啊，不能一昧去搞表面。好，这一段呢，就讲到此地。